会日中聚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嗱，咁我哋上文咧就系、是、讲，即使系正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啊，都唔应该咧系自相，系有所执着。咁啊，现在虽菩提尊者啊，佢亦都咧自己讲，佢话我虽然咧、啊。在呢个佛法之中，咁啊佛亦都常常讲啊，我得到呢个人间中，得到呢个无争嘅三昧，在人中咧系最为第一。咁啊，即使如此啊，亦都唔应该咧有呢个念头，唔应该咧系有所执着。我是得到这个无争的三昧，人中是最为第一的。因为如果有所着相，有所住着，就变成与这个波野真空妙理呢就不相应了。所以说世尊，佛常常说我得到这个无争三昧，那么无争就即使是无所执着，无所争执。咁如果有所执着，就与呢个波耶料理相违背噶啦，咁啊叫做无争。三昧咧，同埋即时系禅定啦，咁啊亦名咧叫做正定，就系、是、正心行住，形色诸类，正心咧系定于一处而不动。譬如有一条蛇。佢行路就系歪歪曲曲啊！如果入到呢个竹筒里面咧，因为嗰个竹筒咧系直嘅，咁样嗰条蛇入到个竹筒嗰度咧，佢就冇法要歪曲啦。佢一定咧系要正直。嗱，咁啊，我哋收集呢个无争三昧亦复如是啊！若是得到此个无争三昧禅定啊，咁我哋嘅心咧亦都系直净啊！亦都咧系如是咧，不住于一切法相。嗱，咁啊，译名咧叫做正受，就系话以呢个波耶嘅正智啊，对于所观诸法，从来咧系不住不取。咁啊，以此咧就系调伏啦呢个心嘅暴躁，调直呢个心咧嘅歪曲。以共调定呢个心咧，个种嘅散乱，明之为咧叫做正受。佢人中最为第一啦，是第一离欲阿罗汉。咁啊，尊者虽菩提，因为得到呢个无争嘅三昧，所以佛咧就说佢于呢个众人之中咧系最为第一。是出乎其类啊，是不乎其水的人物。若于众弟子之中咧，咁啊，须菩提尊者是解空第一啊，属于第一的离欲阿罗汉。此就是由于尊者啊，佢在众弟子中，佢了解呢个波耶空理是最为第一啊，一切法而不住着。而不取着啊，所以得此呢个无争三昧。因为凡有所住着、有所执着，就一定系有所争论，咁就不名为咧叫做人中咧系第一嘅离欲阿罗汉啦。嗱，咁啊，所以须菩提尊者在佛众弟子之中咧，佢系属于解空第一啦，系善于了解。这个波野真空的妙理，所以一切法是无所执着，当然就无所争论了。所以在呢一切阿罗汉之中，他就得到这个无争三昧，在人中是最为第一的，是一位第一的离欲阿罗汉。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此就是尊者，虽然他为佛所称赞得到无争三昧，是人中最为第一的离欲阿罗汉， 但是尊者从来他自己呢不作如是的念头，是说我虽菩提呢是无争的第一人，我虽菩提呢是第一的离欲阿罗汉，他绝对呢没有如是的想念，没有如是的念头。因为如果有了这样的念头啊，说我虽菩提自己得到这个无争三昧是个第一离欲阿罗汉，那么他如是有了这种这样的念头呢，那他这个心啊就有所取着，心如果有所取着啊，就与这个无住离相之子呢相去就好远了。所以说世尊，但我不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如果说我虽菩提，假如个心呢是有所执着，常常都作如是的念啊，说我得到阿罗汉道呢，那就有所取着。那么如果有所取着呢，就世尊啊，则不说虽菩提是阿罗行罗行者。如果我有所执着，我是说自己啊得到无争三昧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一有了这个念头有所取着啊，佛呢就不会说我虽菩提呢是真真正正闹这个阿难罗行者。那么印度话叫做阿难罗，中国话呢叫做寂静，寂静呢那么即使是清清静静无所取着。那么既然清清静静无所取着，那么当然是无所争执，那么属于这个无争之意。那这个行字呢就是指这个无争，指这个寂静之行，他说以虽菩提实无所行啊，即以名虽菩提是有罗能罗行者。那么始终实无所行这个行字呢正是有所取着有所分别之心，就名为叫做行啊。那么现在说实无所行呢，就是说一切法之中所谓离开啊这个取着分别，那么正式显示啊这个不住无为的道理。所以虽菩提尊者虽然得到无争三昧是人中第一的离欲阿罗汉啊，亦都常常为佛所称赞，但是他自己呢从来呢不作这个念头，我呢是得到这个无争三昧，我呢是第一个离欲阿罗汉。由于他自己从来不会执着有这种这样的念头啊，所以就好契合了这个波野无住无为的宗旨。所以说实无有法可行啊，名为这个真正的寂灭行者，真正呢这个阿难罗行啊，这个寂灭的行者啊。那么从前那么有一位呢出家者，他就住在啊这个深山上边啊，那他最喜欢呢就是读诵这个摩诃般若经。那么读诵摩诃般若经呢就未必呢是指这部金刚经的，那么通常就是指这个六百卷大般若经，那么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由于他在山上边自己修行，那么常常诵此个般若波罗蜜经啊，会不会呢在半夜啊，那么有个天人呢就来到啊这个出家者诵经的地方呢，就是以这个天上的甘露味啊，那么带来了供养这个诵摩诃般若经的出家人。当时这个出家者呢既然半夜啊常常都感到这个天人啊以这个天甘露来的供养啊，所以他有一次呢这个天人又来了，咁佢就问呢个天人啦，佢话天人啦，佢话而家呢个天上有冇呢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典咧？咁呢个天人就答啊，佢话法师啊，佢话天上咧都有此呢个般若波罗蜜经啊。 咁啊，當時呢個出家啲就問啦，佢話天人，咁啊，既然天上啊，咁啊亦都有此嘅得波野波羅蜜嘅經卷，你喺天上就可以得聞啦。咁啊，何以你每每常常喺呢個半夜啊，當我誦此經嘅時候，你啊落嚟聽我誦呢個摩诃波野經啊，你仲供養我呢個天上嘅金鑼咧？咁啊，當時呢個天人就講啦，佢話我為著咧係尊敬呢個波野嘅法寶之故，因此咧我哋常常喺呢個夜瞓啊。咁你诵呢个摩诃波耶经嘅时候，我就落嚟听你诵经啦。咁啊，亦都咧，咁啊供养你呢个天金炉。咁啊，当时呢个天人亦都有讲啦，个法师啊，佢话天上虽然都有呢个波耶，但系诸天嘅全宇啊，但系唔似得在呢个人间咧，系正正色色咧，系佛啊所講的金剛波野波羅蜜，或者是全部啊，所謂大波野波羅蜜經。因此呢，我就要來這個人間呢，是聽你誦經啊，也都藉此機遇以這個金露美來供養你。當時這個出家者又問啦，他說天人啊，在現在天上有沒有人受持此个摩诃波耶经咧，咁呢个天人就答啦，佢话天上嗰啲天人，由于佢呢个福报太大啊，咁人人都顾住咧贪求呢个天上福报嘅享乐，所以真正受持呢个波耶经嘅人咧就唔多啦。佢话乃至其他嘅州啊，亦都好少人咧受持此个波耶经。唯有啊，此个南阎浮提州嘅人，佢有大善根，亦都能够受持此个波野经啊。咁因为受持此个波野经之故啊，以此个波野经之力，咁啊人人都得到啊了脱呢个生死嘅痛苦。嗱，当时呢个出家者有问啦，佢话。能够受持咁啊读诵此个波耶经嘅人，系唔系得到啊？你哋嗰啲天人啊，所嘅扶持佢哋咧？咁呢个天人话：当然啦，佢话如果人世间咁啊，有人真正啊系能够受持此一个波耶经，我哋一定咧系拥护呢一个修行人。咁啊，当时呢个法师又问啦。我话系唔系啊？拥护呢个受持波耶嘅人啊，就系、是、你自己一个天人咧？咁呢个天人就讲啦，佢话唔系啊，佢话天上咧有80亿咁多嗰啲天人，佢话常常下来呢个人间咧，对于有受持啊呢、这个波耶波罗蜜经呢个行者咧，佢对佢咧系一定咧系扶持，以防咧系护法。所以若果有人啊能够问一句波耶波罗蜜经嘅，我哋亦都咧尊敬佢啊，如同佛一样，永远咧唔会啊系退心，永远咧唔会话唔保护呢个人。嗱，咁我哋从呢个故事讲咧，我哋天上嗰啲天人啊，佢一尚且落来呢个人间咧。咁啊，听我哋嗰啲诵啊《波耶波罗蜜经》嘅人，咁啊，如果我哋人间啊有能够听此个《波耶波罗蜜经》嘅人咧，咁啊功德就好大嘅，咁啊一定咧常常啊有嗰啲诸天护法善神咧系拥护呢个受持读诵解说此一个诵讲解。《金剛經》或者其他的波耶經典的人，他一定是富持。所以宋朝呢，有一個朱進士，他做官，他考取功名，他考到個進士，都應該是幾高級下的了。他有一天呢，他就去到這個蘇州，有一間叫做苦丘寺， 老虎的虎，山丘的丘。咁啊，当时有一位咧叫做佛印禅师啊，咁啊，佢咧就讲《金刚经》，就啱啱讲到最后嗰处咧，所谓一切有为法，就如梦幻泡影啊，就如露亦如电，就应作如是观。咁啊，就讲到呢四句偈嘅总个理论，咁啊，说明一切法，咁啊，都系如幻如化，一切法。这个本体就是实相，一切法的诸相虽然有种种不同，但是一切法都是如幻化，如同这个雷电啊，很快脆就过去了，一切法都生生灭灭啊，那我们又何必这么执着一切法为一切法所转呢？那么他就听了这个佛印禅师啊，讲了这四句偈之后啊，咁佢就滿心歡喜啊！佢認為得到咧好好嘅法力。咁啊，嗰晚咧，佢就翻嚟瞓覺啦。咁啊，發個夢喎、哦，呢、這個咩夢咧？見到有兩個阎羅王啊，差遣咧兩個鬼卒，咁啊捉住五個人，咁啊帶呢五個人咧去一個地方，佢覺得好奇啊！咁佢又跟埋佢睇下做乜事，咁啊连埋佢就六个咯喎，嗱咁啊两个鬼卒带住五个人，咁啊加埋佢咪即系第六个啦。咁啊去到一个厨房啊，咁啊就一煲好靓个汤啊，咁啊呢五个人咧就当然颈寒啦，行咗好远路程，咁嚟饮汤啦，咁啊照饮噶喎，佢啲鬼卒咧亦都会阻止佢呢五个人。咁既然呢五个人都饮汤啦，呢、这个朱进士亦都不能例外啊！佢就行到颈渴啦，佢又照饮，希望咧解颈渴啦。咁啊，当佢张份啦，要攞只手咧去攞个杯骨汤饮嘅时候咧，嗰两个鬼子就喝止佢啊！佢话你系听经闻法嘅人，冇理由饮呢啲汤啦。咁佢就喝佢一声，叫佢唔好饮啊！这个鬼一喝，这个当堂就醒了，一喝他就醒了，他就觉得奇怪了，对于这个梦境呢，他很想去了解一下，那么他再静坐自己想一下，这个什么地方呢，似乎好像曾经呢很熟这个地方，那么他就跟着这个地方去找，怎么才找到这个地方呢？这家人一共有六只狗仔，啱唔啱昨日出世，其中五只系生生猛猛啊，其中有一只咧就困极咗啦，即系死咗啦。咁佢自己咧明白啊，佢自己真系冷汗都出埋啊！佢好清楚呢个梦，呢五个人系咪即系呢五只狗仔咯？咁佢饮咗嗰啲汤啊，咁啊即系咧有隔胎之物。咁啊，躲于呢个狗仔身啊！但嗰个啲鬼子一喝，佢话闻经听佛法嘅人唔能够饮呢汤啊！咁呢个就系自己啦。咁啊，自己就系当日啊、昨日啊，曾经咧系闻过呢个佛印禅师讲呢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四句偈啊，听得咧好有味道啊，亦都咧好受呢四句话嘅感染啊！咁啊，因此以此善根啊！我的鬼子就不准他喝了汤，等于说自己就不会有这个机会啊堕落做这个狗身啊。所以这只狗呢他就死了，等于说自己呢就不会受这个狗的胎，就庆幸啊，因此呢他从今以后他不做官了，他从来就再不做官了，所以在屋企呢就是自己终日是受持服众此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咁啊，所以我哋闻经嘅功德都尚且咁大，你只要听过一四对偈啊，或者全部《金刚经》任何一段，或者任何嘅四句啊，都有如是嘅功德。何况我哋真正嘅发心啊，同埋终身受持此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人呢、啊？咁啊，来生啊，一定咧系善根无量啊！ 佢延伸嘅壽命咧，腹部一定咧就係、是、增長。呢啲就係民經嘅好處啊！嗱，咁啊，我哋既然了解到呢個《金剛波野波羅蜜經》啊，裏邊嘅內容主要咧就係、是、談呢個真空妙理，就係、是、要我哋咧唔好咁執着啊，唔好咁認真啊，每一件事都要睇開啲。咁啊，如果每一件事都咁認真、咁執着咧，也只有自己煩惱啊。所以從前呢個善學嗰啲修行者，佢亦都好多人做《金剛經》啊，咁啊亦都了解到咧，所謂呢個真空波野嘅妙理，係破盡一切嘅執着。所以好多嗰啲老前輩佢開悟嘅時候咧，佢就講啊，佢話行道者，所謂一切事、一切處啊，都要係精進。要年年提起自己呢个话头，唔好咧随波逐流啊！佢话人哋响禅学坐香，咪要跑香啦，跑嗰度先至坐啊嘛。佢话人哋跑香就有呢个妄想啊，呢个谂啊，要跑几耐咧？跑完咧坐啊，咁你坐几耐咧？坐完之后系唔系真系有嘢食咧？肚饿点办咧？佢就谂咗好多个问题。所以人跑香的时候就是有妄想，是有杂念，个心就不容易静下来。他说我跑香呢就有功夫，就是念念之间呢都是照顾自己这个话头，所谓心无杂念嘛。他说人坐香就有昏沉，那么坐得耐呢很容易黑眼瞓，这个环境很静，那么一行一行那些人呢坐在那里，咁啊，靜坐真係嗰只蚊飛過，唔知聽得好清楚嘅。嗰啲環境乜咁清靜嘅、哦，所以坐落嚟咁啊，好舒服，就好容易會昏沉，就會瞓着覺啊。佢話我坐香咧就無雜念啊，唔會得黑眼瞓。佢話人哋往返就有低言啊，即係細細聲啦，咁啊傾下偈啦，即使唔能夠大聲講啊。都细细声咧，而就咁讲噶啦，呢都系杂念喎、哦。佢话我往返啊，来来往往啊，佢话无其他，无彼此啊，系咪一三一二都系在于呢个功夫上下手？佢话人瞓觉有梦想啊，佢话我瞓觉咧都冇床铺啊，佢话连床铺都冇啦，你想打妄想你几难啦、啊？但我哋嘅人如果住嗰啲地方咧，太过舒适都系唔好噶，好容易有其他嗰啲唔正常嘅念头咧系发生嘅，想来想去。但系如果一个真正参禅嘅人咧，佢晚上佢就不倒单啦，所以佢哋连床铺都冇嘅，佢就系咁随便一个地方咧，咁啊人就瞓觉啦，佢就打坐，因为打坐就唔瞓觉啦嘛，所以佢就不倒单。單隻嘅床鋪啊，佢唔會將個人咧瞓低咧，係倒下呢個床鋪嘅上邊，佢只係靜坐，只係打坐。咁你話如果佢咁樣修行啊，佢點會發夢啊？人哋個個瞓到啊，真係喐幾大聲咁叫起嚟，佢仍然咧響住靜坐，響住嚟去修行。所以人哋瞓覺咧，就當然好容易有夢想啊、發夢啊、想東就想西啊。他说我即使是睡觉的时候打坐，即使是合一合都好，他说我连床铺都没有的，那你叫我怎样有梦法呢？他说人空过是没有这个惭愧觉之心，他说我如果自己有空过，我就生这个惭愧，我就知道我自己呢所谓有散漫，空过这个大好的光阴，所以生个惭愧心，快必要精进了。他说人用功就有简断了，他说我用功就用身心了，他人用功哎呀我念经念了一个钟头了，我应该要不好念了，那就有简断的、哦、有些人诵经诵了一半，哎呀我好辛苦了，诵了一部经了好像都很大功德，他就有散漫，是有简断。 咁如果我用功咧，嗰个连身心都忘咗啊，即系用功用到咧，都忘咗自己嘅身心。咁啊，当然佢二六时钟咧，都系处处到场，就处处用功啦。佢话人用功就有精进念啊，佢话我用功咧冇呢个懈怠心啊。如果有咗呢个精进个念头，好似以为我做咗好多功夫啦，我拜咗好多佛啦，我念咗好多经啦，或者持咗好多咒啊，咁啊成日响呢个数字里边咧，咁啊算来算去，佢话我用功咧唔使算啦，总之冇呢个懈怠心，我念念之间咧都系咁样去用功啦。所以话如果你咁样去修行，就名为叫做大精进啦。咁样去修行，先至与呢个波野真空妙理相应啦。自己无所住着，无所分别，无所争执。咁啊，呢个人你想佢唔成道啊，你想佢唔开悟啊，咁啊真系几难啊。咁啊，所以我哋一个真正诵波野波罗蜜经嘅行者啊，咁啊对于啲理论啊，我哋时时刻刻。咁啊，都要自己咧，系反省一下。咁啊，自己咧要好好地啊，要精进一下。得佛告须菩提：佢于意云何？佢如来即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不也，世尊。佢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佢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祖否？不也，世尊。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系是名庄严。不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色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系而生其心。须菩提，譬如有人身虽为山王，不于以云何是身为大宝？须菩提，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就是名大身啊！此一段经文在《金刚经》嘅三十二份之中，属于咧系第十份，即系前嘅九份咧已经咧系讲完，现在讲第十份。在呢个天亲菩萨论里边咧，就将呢一段经文啊，就分开三份嚟到破译。嗱，从最初佛告须菩提，佢于以云何？原来识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及不也，世尊，原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同埋呢一段经文咧。就是斷疑啊，斷呢個第五種，叫做燃燈得記是取疑。咁啊，其次咧，文同須菩提於意雲何啊？個菩薩莊嚴佛土否？咁啊，知道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佢應無所住，就而生其心。咁啊，屬於天親菩薩斷疑中咧，屬於斷第六種，叫做燃種啊。研讨是唯于不取而咁啊，最后从须菩提，譬如有人身虽为山王于云何，至到最后啦，所谓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啊，就系断第七种嘅疑惑，佢就受得报身咧系有取而嗱呢段文咧，既然分咧三段嘅断疑啊，我哋现在咧先讲咧系第一段叫做佛告须菩提。佢於意雲何？原來識在燃燈佛所，依法有所得否？不也，世尊。原來在燃燈佛所，依法實無所得。嗱，咁啊，此一段經文咧，就係、是、天親菩薩啊，斷第五種，佢哋燃燈得記而取而，就係恐防咧，有人家聽到上來嗰一段文啊，佢就話：呢個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是属于这个小乘的声闻弟子。那么小乘的声闻人正到这个初二三四果的时候啊，都无果相可取， 都是不变啊，我自己证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阿罗汉无果可取啊，亦都无得啊，亦都冇呢个念头。但是啊，我佛释迦牟尼如来，咁啊往昔咧嘅行菩萨道嘅时候，咁啊佢遇到一尊古佛咧，就叫做燃灯佛啦。佢就响呢个燃灯古佛咗，佢就发菩提心，就行菩萨道啊。咁啊，当时燃灯佛咧就为佢说法。嗱，咁啊，既然燃灯佛为佢当面说法啦，咁岂不是咪有法可说吗？嗱，咁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咁啊，闻到燃灯佛为佢说法之后，佢得到法喜充满啦，法力充足，咁佢就如法修行噶喎。所以后来就得到蒙燃灯佛咧亲自为佢受记，你将来咧响呢个娑婆世界成佛啦，就系、是、叫做释迦牟尼佛。咁啊，既然燃灯佛当时系为你受记啦，咁你就接纳啦。咁啊，既然接纳啦，咁岂不是咪有所取嘛？嗱，咁啊，既然燃灯佛为你说法，咁啊有法可说啊。咁啊，为你受记嘅时候，你接受就变成咧系有所取咯、哦。咁啊，何以啊？咁啊，上文证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嘅阿罗汉啊，都唔应当咧系有所取着咧。咁啊，恐防啊，有人家咁样怀疑，所以佛咧在呢一段文中咧就答复须菩提尊者讲啦，佢话唔单啊，你哋嗰啲小乘人在我跟前修行正到四果啊，固然系无法可得。就是我当日咁啊，响燃灯佛所，亦都系无法可得啊，亦都无菩提可证。所以咧就反问那个佛告须菩提，佢话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于佛有所得否？佛一同须菩提讲，佢话你嘅意思啊系点样啊？佢话于意云何？佢话如来啊，即系我释迦牟尼佛往昔响燃灯佛前，咁啊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咁啊燃灯佛为我说法。后来亦都为我受菩提记啊，咁啊依法系有所得否？即系有冇所得咧？咁就问须菩提。嗱，咁啊燃灯佛咧，在呢个大智度论讲啊，此一尊佛出世嘅时候，佢生在呢个皇宫，咁啊呢个皇宫咧个光系光明啊，佢个身咧放出嚟嘅啲光明，好似个灯光一样。直至到后来他写俗说家修行成道啦，咁啊亦都系如此啊，所以名为佢哋燃灯古佛，就系本师释迦牟尼佛即行中是行菩萨道之时，在呢个第二阿僧祇劫满，直遇咧为佢受记嘅本师佛。咁啊，现在佛咧就问须菩提，佢话你嘅意思系点样啊？佢话我释迦牟尼佛当日啊，遇到燃灯古佛，咁啊，我响燃灯古佛前系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咁啊，燃灯古佛就为我说法，咁啊，我依法修行，咁啊，当然有所证得啦，所以燃灯佛就为我受记，咁啊，将来成佛佢就即加无离佛啊，响呢个五浊恶世嗰度教化众生，咁所以现在我问你一句，须菩提，你对于呢种事情，我响燃灯佛所嘅地方，系唔系啊？依法系有所得咧？个福不也世尊，佢如来在燃灯佛所依法实无所得啊！此就系当机须菩提尊者，由于佢本身咧解空理第一，所以闻到佛问佢啊，话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依法有所得否？咁佢就心领神会啊， 已经是知道所谓佛果性空，了解菩提之法了，也佛是提性空了，所谓无得而得，得而无得，因此就答佛问了，就说世诸不应该呢说依法有所得，说依法呢是实无所得，即使无佛受记成佛也都是证自己本来具足的佛性，他所证呢不是从外边而得的。那既然所证不是从外边而得，是证到他自己本来具足的佛性，不是从外边得，所以说依法呢是实无所得。好像《楞严经》第四卷有一位演若达多的狂人，他有一招，他起身呢洗脸对着镜打扮一下，怎么知道望着镜呢，镜就刚刚照着他的头，想着打扮，他突然间有一种狂念的思想，他说我的头不见了，为什么呢，那个头都入了镜那里，我的头就没了，这种是不是傻呢，我们今时今日的人哪一个人照镜啊，都说明是照镜照出的头了，当然这个镜里面就不是真头啦，这个真的头仍然在自己的颈上未曾变动过，但是他癫狂起来，他看见那个镜里面有自己的相影到自己这个头，他就以为这个头呢咁就失咗啦，咁佢就到处咗佢揾头啊，咁啊癫癫狂狂，通街乱走，要揾翻佢个头啊！咁啊，当然佢个头正在佢癫狂乱走去揾头之时，你话佢个头有冇失到？咁啊，当然系冇失啦。如果失咗个头，佢仲边处会随街乱走啊？当然佢呢个心何就唔系真系个头失咗。咁佢到处揾头啦，揾到个人都疲倦啦，走到个人咧都上气唔喘下气啊，好疲倦啦。咁啊，一个唔小心啊，佢就撞埋嗰条柱嗰度，咁啊个头就先撞埋去啊。咁一撞，咦？点解个头先咁痛嘅咧？咁佢一摸啊，呢、這个咧原来系自己嘅头。咁啊，到嗰个时候咧，佢先系知道个头咧系未曾有失到啊。其实呢他正在癫狂乱走的时候，这个头的夜都未曾有失，而他现在痛到个头有些痛了，才知道个头仍然响处，个头夜都未曾呢固然没有失到，亦都不是从外面回来，根本个头呢就是完完整整，哪次有个头从外面可得呢，其实我们修行人亦或如是啊，我哋迷嘅时候，好似失咗我自己呢个本有佛性。我哋如果有善根，咁啊直以诸佛菩萨大善知识嘅开导，咁啊自己有善根咧依法修行，等到你真系证到菩提佛果之时，亦都唔系从外边啊嚟一个菩提佛果俾你，而所证啊，亦都系证自己本有，即系未迷以前。这个本有佛性啊，那么既然所证是证自己的本有，那么自己便是有所得呢，只不过是证其现性而已，那么亦一个罪害，那么他未曾饮醉之前，他为了保护他自己呢，这个生活有所保障啊，所以他在这个衣钵里面，这个三个衣钵里面呢，咁佢就讲粒珠，咁呢粒珠当然好值钱嘅珍珠啦。咁呢粒珍珠呢，初期佢都系唔知道，纯粹呢都系模模糊咁都忘记咗啦。咁啊，但系啊，佢后来佢乞食啊，穷到乞食。咁啊，有一个朋友啊，睇到咁乞食，谂下佢唔似乞食人啦。他说剛才我認識他的，他很有錢啊，他這個衣角裡面都常常綁著一粒很值錢的珍珠，那為什麼他不拿出來用呢，賣了他就變成大把錢來用呢，為什麼他要流浪， 被黑社变成一个穷人啦、啊，系咪因此呢个人就好心啊？话俾佢听，佢话你唔应该黑社，你唔应该流浪啊！你个衣服里边有一粒啦、啊，好值钱嘅珍珠，点解你唔将佢卖咗嚟到受用咧？咁啊，呢个罪汉佢就似乎咧领悟啦，佢就即刻解开呢个衣服个粒珠，变卖咗佢，大把钱啦，大把用啦、啊。但系呢个罪汉啊，佢即使嘅罪纷纷啊，愚蠢嘅时候，呢粒珠都仲系响佢身上。咁啊，即使呢个人指点话俾佢听，但系呢粒珠系唔系从外边得嚟嘅咧？即是他自己本有啊，只不过他迷那阵时他自己就不懂得拿来受用，现在经人指点就知得受用了，不是一个穷人啊，他即刻变卖了他变成了大富翁啊，但他是不是从外边得来的珠呢？亦都是他自己本来有啊，不是新得的。那么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亦复如是啊！我哋如果唔系嘅时候，似乎系到处咧癫狂乱走啊，失咗自己呢个本有。如果一旦开悟啦，其实我哋所悟到嘅咧，就系、是、自己本来具足，绝对唔系咧迷嘅时候已经系癫咗啦。等到开悟嘅时候啊，从外边咧有一种菩提法。咁啊，搬来你个地方去正德，绝对唔系咁。不过迷时有唔得受用，好似得咗。咁啊，开悟啊，成道啦，你了解啦，知道自己本来有佛性，本来系如此啦，咁啊得到受用。但系绝对就唔系咧，从外边咧系新得嚟嘅。所以话如来在燃灯佛所亦复如是啊。即使发菩提心，咁啊燃灯法咧为佢说法，咁啊佢依法修行就得证无上菩提道啊！佢所证亦系证佢自己本有啊！所以《楞严经》话圆满菩提系归而无所得啊！佢即使证得回归啊，自己呢个本有个家乡得成无上菩提道。不是从外边得来的，他说归是无所得，所以现在问如来在燃灯佛所是依法是实无所得。所以古德说他如来昔日在燃灯佛所，在这个受记的时候，那么怎样受记呢？都是燃灯佛用这个说话，用这个语言来跟他受记啊，就是说你今天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等你菩萨道满了，那么到到某一个阶段，你成就无上菩提了，你就是一尊现现成成的佛。那么即使跟他受记，那么亦都是这个语言，亦都是这个说话，但是语言就无实体啊，这个语言说话呢是具体全空，所以燃灯佛呢即使为本师佛受记啊，亦都是说而无说，不过是语言而已。